可不好了，忽然起了一阵风，耳听那咕嘟咚咕嘟咚不住地响，好似地裂山又崩。飞家走时难睁眼，天昏地暗雾蒙蒙，哗啦啦大雨不住地下，哗啦啦的冰雹打个不停，船只打击纷纷碎，一百个青年把命坑，可怜哪个当太子双瞎眼。 张艳霞的演唱，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十一号选手，来自怀柔的刘小丽，她的参赛曲目是《花为媒》的选段《报花名》，有请刘小丽。 号参赛选手刘正，他演唱的曲目是《一杯茶》中的选段，这水碗是翻身的碗。 这水碗上有党对我们掏粪工人的关怀，有毛主席的深情厚谊，你可赔不起呀、啊。这水碗是我们翻身的碗，它和我们掏粪工人心相叫我记住过去，仇和恨，他叫我热爱咱社会主义美好的今天。水的碗手中却没钱，我记得那一年三伏天头顶着太阳火一团，我掏粪走进一家深宅大院，找佣人讨一碗凉水，起了凉水碗，有一位王大律师站门前，他把又一场演灯圆，骂骂咧咧怒气冲，臭掏粪的别脏了我的碗，要喝水筐台上有个碗自己去端，我走进床前仔细看，在那碗里面臭鱼头烂虾尾，一群苍蝇爬上边，那是个喂猫的破铁碗，端起它照见我心酸的生活三十年。李湘七尺高的男子汉，

胆小的人太狂妄，要把红军逼亡。太平军入川悬罗网，英雄遗恨百年长。历史岂能再重演，红军渡过了金沙江。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热烈掌声。接下来有请我院的优秀青年演员、国家一级演员恒红为大家演唱。他演唱的是花月仙老师的代表作《高山下花环》中的选段《咱庄稼人》。 不哭，不哭，都不哭，咱们庄稼人。中的海难免，擦伤皮肉。 我们甘愿献出亲骨肉，